半不会有用，多半不会成功，知识只是照见某个角落的灵光。我是梁文道。嘿，你好，你这个国庆假期过得怎么样呢？放假的期间有没有心情很激荡，觉得要准备好、筹措好资金，立马赶着要入市呢？嗯，可千万要小心点，不要让自己愉快的、休闲的、放假的这个情绪，忽然之间变得荡然无存了。千万要小心在意。说到放假，我放假的时候呢，正好不在国内，那么其实直到此刻，我还在外地，不过很快就要搭飞机了，今天晚上。哎，说起来今天这个节目呢又要放你鸽子了，很抱歉啊，主要的理由说来太夸张了。那是因为我昨晚要录音的时候才看到，我以为自己带了我的录音设备来，原来没带，所以我现在就只有一个手机。那我是用这个手机直接赤裸的这么录音。接下来这个节目本来我准备一些内容，我觉得就没有办法很好的完成了，所以就只好先又放了一次鸽子，实在很对不起。但是作为补偿，还是要给你听一首好听的音乐。你知道其实我们之前节目放过很多西方古典音乐啊，这绝大部分的古典音乐的传统都是形成于巴洛克年代，特别是巴洛克年代的后期。那么可是在此之前的西方音乐到底是什么模样呢？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今天所说的这西方古典音乐，它的前身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么如果你从巴洛克时期往前，在音乐史上很快就会接上一种叫做文艺复兴式的音乐。而在这文艺复兴式的音乐里面，其实是一大片非常广阔的海洋，遍布整个欧洲，那么有各种不同的由头，有不同的风格，不同的作曲家，除了一些很正式的作曲家那么很认真的谱写了一些乐曲之外，其实还有大量的音乐素材是来自一些民间的歌曲、民间流传的舞曲等等。比如说我今天要给你听的这首歌就是来自英国的，这个歌名很直白啊，叫做 John Come Kiss Me Now， 约翰来亲我吧，现在来亲我吧。哇哦，这个歌是不是一听就甜蜜的不行了？其实这本来是一个舞曲，那么甚至有人认为其实它是一种舞，而不是一种乐曲，就是一种跳舞的一个形式。那么只不过民间流传的时候呢，大家就给它配上各种的曲子，当然没有音乐怎么去舞蹈呢？那么然后这些音乐其实来源是多方面的，大概有一些相似的主题而已，遍布整个英格兰和苏格兰地区，那么特别英格兰北边接壤苏格兰那一带，在整个15到16世纪的时候，据说这首曲子跟它搭配的舞蹈呢，在那片地区都非常红。然后后来呢，那么得到了一些来自意大利的影响之后啊，那这个曲风上面就开始变得稍微繁复，多了一些用弦乐器加上的装饰啊，那有各种各样的版本。那么可能如果你熟悉那段时间的音乐的话，你可能听过有个很有名的作曲家叫做 William Byrd， 那他有一个他改编这首曲的一个版本。其实后来很多作曲家都改编了他们听到的看过的这种舞曲，但是我今天给你介绍这个稍微冷门一点，其实也不应该叫冷门，只是平常欣赏古乐的朋友可能少注意，叫做托马斯·巴尔查 Thomas Balza。 他是一个17世纪中期的一位德国小提琴手 那时候也不该叫小提琴手吧，然后一个作曲家，那么但是后面辗转到了英国，那么在英国是大受欢迎，他不止演奏，就跟那个年代的音乐家一样，要演奏同时要作曲，然后他甚至被邀请成为了当时的国王查尔斯二世自己的宫廷私人乐团的负责人跟指挥啊，跟领袖吧，反正，那么最后呢，他是死在英国，入葬西敏寺的。你去西敏寺还能够找到他的这个墓碑。那他改编了这一首《Don't Come Kiss Me Now》，约翰，现在来亲我吧。我觉得是别具韵味，很温暖，挺有趣的，很好听的。那这种温暖的感觉，其实也来自这个演奏今天这首曲子的这个乐团了。他们的一种独特的风格，我不晓得以前有没有介绍过这个乐团。这是个室内乐团，专门演奏巴洛克早期跟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一些被很容易被人遗忘的作品。同时呢，他们也喜欢参与各种文艺活动，让音乐跟当时的文学啊、图像啊各方面呢，能够综合呈现起来，呈现一个整体的状态。啊，蒙特利尔，对，蒙特利尔在就加拿大的那个讲法语的城市，魁北克省的蒙特利尔，这个地方以前我们华人早期的移民呢，会把它翻译的名字叫做满地克。那满地克这个听起来这个名字，怎么会是怎么译的呢？你可能会有这个疑问。其实是早期广东台山移民用台山话去译 Montreal。OK，那么这个乐团的名字呢，叫做 Ensemble La Sierra。Sierra 是法文的蝉，就夏天在树上叫的那种虫子，那个蝉的意思。这个乐团的名字很有意趣哦。嗯，为什么一个乐团名叫蝉呢？因为蝉大概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知道的最著名的发出乐声或者发出声音的昆虫之一了，是不是？你可能听过那个很有名的拉风丹寓言，讲蚂蚁和蝉的故事吗？那这个蝉呢，一天到晚很开心高兴的在树上唱歌，那蚂蚁呢，在一边忙碌，那么搬东西吃啊，准备过冬啊。那这个蚂蚁就很不耻，就嘲笑这个蝉说：“你天天这么唱歌啊，夏天不努力干活，就这么天天唱啊，玩音乐啊什么的，你不怕冬天的时候没东西吃吗？”等等等等。那这个故事我们小时候听呢，是用来教训我们呢，要勤奋，不要只是顾着玩乐。可是你换个角度想，其实这意思不就是说艺术的处境吗？那你如果说要从努力工作，要赶快筹备生活所需的话，那你还有空有时间去欣赏艺术，去玩不挣钱的艺术吗？假如你不是一个很好的职业艺术家的话，那这有用吗？对，我们最容易问的一句话就是有用吗？那么音乐有用吗？恰恰是这个乐团为什么叫做蝉的意思。没错，音乐可能没有什么用。没有音乐，但就不会有舞蹈，甚至没有音乐，我们的生命就得不到最重要的，要在那种灰暗的边缘发出银色光芒的那一道边缝，是不是？嗯，OK，反正无论如何，废话少讲，我们来听一听这个来自加拿大的蒙特利尔的蝉乐团 Ensemble La Sierra 了，他们演奏的这首由德国裔后面住在英国的作曲家托马斯·巴尔查改编重新创作的英格兰和苏格兰地区的传统民歌《约翰，现在来亲我吧》。